迎收听。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大家好，我是于悦。最近这几天呢总是下雨啊，所以呢提醒大家在外面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滑啊，还有防雨。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也要注意路面有没有积水，旁边有没有行人。如果要是这个积水溅到行人身上呢，就不太好了。那今天呢跟您要推荐一个适合大家雨停了之后的这个暑期夏日酷暑的时候一个算是避暑的好地方嘛，能让您感觉到一丝凉意。今天带大家去看一看十三陵。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自媒体大 V 房博，欢迎房博。 欢迎，感谢大家能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也感谢主持人让我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十三陵。 十三陵呢它是我们文化的瑰宝啊，也是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 可能很多人即便是在北京生活工作也没去过， 没， 但是现在呢就趁着这个暑期的时间，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这个去十三陵转一转。 而且它离着我们也很近，开车的话从市区吧开车差不多也就是50公里左右，在我们的昌平区啊。而它的整个这个陵区里面的这些皇帝的陵墓呢，然后可以让我们对这个明朝历史的研究啊提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所以呢今天不是简单的跟您分享一个景点，而是呢这个顺便咱们是不是上上房老师的课，给我们讲一讲十三陵它是怎么来的，有什么好看的，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好吃的。 还有好吃的是吧？ 不是，这我听您说的，对，一会儿您跟我们介绍什么好吃的。咱们就先来聊一聊吧，这十三陵它是怎么来的呢？ 十三个陵啊，既然叫十三陵呢，肯定是有十三个皇帝在这里面，是吧？因为皇帝的墓称之为叫做陵。那么我们一般了解明史的朋友，可能大家都知道，明朝的历史上其实远远不只有十三位皇帝。一共有多少位皇帝呢？你知道吗？ 那这多少个？ 一共有16位皇帝。十六位皇帝。但是为什么在北京你只能看到有13座皇帝陵？那么其他的那三位皇帝他们的陵墓去哪儿呢？ 这个我可能知道、 您说说， 是不是在南京呢？ 南京， 毕竟是半道来的嘛。 半道来的。好，算你说对了，可以得到85分吧。 还有15分是？ 还有15分，对，没得到。 那15分就是还有在别的地方呢，是吗？ 咱们先一个一个的捋啊。 好嘞。 首先，咱们说明朝的第一位皇帝是谁呢？大家肯定很熟悉，那就是朱元璋。那么朱元璋在他去世之后呢，他把他的陵建在了南京，所以他的陵是南京的明孝陵。如果有机会的话啊，大家去南京的话，一定好好去明孝陵去看一看，也是非常宏伟壮丽的这么一座皇帝陵墓。那么明朝的第二位皇帝是谁？按理来说应该是把皇位传给他的儿子，这个毋庸置疑，当时朱元璋也是这么计划的，但是非常的遗憾，他的长子朱标很早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按照中国传统的这种继承法案叫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兄终弟及，按照这个惯例，他把他的皇位传给了他大儿子的长子，也就是他的长孙朱标。但是我们都知道啊，朱标上位之后呢采取了这种削藩的政策，那么这就影响了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其中这就包括后来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成祖文皇帝朱棣。所以朱棣开始造反啊，发动了靖难之役。那么靖难之役呢最终与朱棣获胜而结束。而当他获胜之后呢，明朝的这第二位皇帝我们就再也找不到了。相传说他的大军攻进了南京的这个皇宫的时候，皇宫起了把大火，这把大火以后再也找不到朱允炆的下落了。所以你想想也挺遗憾的，明朝的第二位皇帝竟然没有陵墓，找不着他的下落了，所以他成为了一个悬案了。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位皇帝是谁呢？就是明朝的景泰皇帝。您知道我们北京有一个著名的工艺品叫景泰蓝吗？ 没错， 就是这位皇帝景泰皇帝朱祁钰。 那么当年他的哥哥明英宗皇帝朱祁镇在公元1449年的时候啊，土木堡之变被蒙古给掠走了。那么当时呢，整个国家没有皇帝了，哎，所以当时为了稳定这个朝政，那么也为了防止别人这个要挟明朝，那你不需要有一个皇帝才行啊，是吧？所以当时呢，就把他的弟弟，就是把英宗皇帝的弟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位景泰皇帝朱祁钰，把他立为了皇帝。那么他当了皇帝之后呢，这蒙古一看说拿着这他哥哥也没什么意义，对吧？得了，干脆给放回来吧。那么 那挺够意思， 哎，还挺够意思， 给放回来了。 哎，但是殊不知啊，我们说这个也算是这个一场阴谋吧。 嗯， 因为我们知道一句老话叫什么？天无二日，国无二主。 嗯，没错。 国家两位皇帝，这怎么行啊？ 是一山还不容二虎呢。 没错 啊。 所以当时这个谁呢？景泰皇帝呢，就把他的哥哥英宗皇帝立为了这个太上皇。当然说的挺好听啊，但实际上是把他软禁起来。啊，软禁起来。当然很遗憾，后来这个因为这个景泰皇帝身体不太好，所以他哥哥英宗皇帝这位太上皇呢，又通过发动这个政变，然后再次的上位。上位之后呢，把他的这个弟弟就降为了王爷。原来他的弟弟其实也是在十三陵就给自己准备好陵墓的。但是他哥哥把他降为王爷了，你就没有资格再在这里享受帝王的待遇了。所以你走，据说呢，在北京的京西给他修了一个王爷的墓。所以你看，16个皇帝，他等于没有埋葬在这里头，因此我们说是有13座陵。不过这13座陵，我再拦您一句啊，他们的样式呢也都不太一样。 我看到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他说这个虽然是昌平人，这是草球野争春，他说我是昌平人，但是还没去过13陵呢。 哎， 计划中，希望您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呢，对13陵有一定的了解，并且呢对它产生一定的兴趣。说过几天就可以开始我们的计划了。那刚才您说了，说这个朱元璋，他在南京那边是吧？那为什么他的后人没有想过，或者说有没有想过把他也给迁到13陵来？ 哎，那估计应该是不太可能了， 不太敢是吧？ 哎，不太敢了，因为毕竟迁陵的这件事情是一件很繁琐的一个工程，对吧？再说这个他埋在那儿好好的，你再给他弄到这边来，也不太现实。那么我们说，为什么当时明朝就是本来是在南京建陵是吧？然后包括说，大老远的又从南京迁到了北京，然后包括这个皇帝去世之后，在这里开始建陵。所以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个话题啊，就是13陵的第一位主人是谁？ 是谁呢？ 是谁呢？哎，13陵的第一位主人是谁呢？那 哎，我不好意思问一下，朱棣在哪儿呢？ 朱棣的陵就是在13陵。 那是不是他的第一个主人就是朱棣呢？ 啊，其实还真不是朱棣 哦 啊。13陵，这个按我们来说啊，入住13陵的第一位业主是谁呢？是朱棣的皇后徐皇后。 哦， 哎，徐皇后， 啊，先走一步了，看来他是。 对，是的。永乐5年的时候啊，这位徐皇后去世了。7月份，当时是永乐5年的7月份，这位徐皇后当时呢在南京去世。那么按理来说就应该在南京给她修建相关的陵墓，对吧？不光是为了安葬徐皇后，也是为了这个成祖皇帝，就是朱棣百年之后，他也要这个入土为安嘛。但是遗憾的是呢，这个朱棣没有选择在南京建陵。而是把当时选陵的地方选择在哪儿呢？选择在北京。其实这就已经暴露了一个点，就是他当时已经想把他的都城从南京要迁到北京了。今天关于这个朱棣迁都的这个话题啊，也有很多啊，说为什么朱棣要迁都，就是因为南京当年是朱元璋这个称帝的地方，他觉得他这个篡位上来的啊，然后接着在这儿再当皇帝，他觉得将来百年之后，你说也埋在这个哪儿，南京的中山是吧？跟他父亲挨着，他觉得是不是无颜见祖先呀？所以干脆别在南京待着，迁到北京了。其实可能我们说有这方面的原因。那么其次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北京的这个位置控制三北地区是非常好的。所谓的三北是哪儿呢？东北、北方和西北。那我们知道当时虽然明朝当时建立了，但是它北方呢始终受到蒙古的威胁。而我们说从南京来控制整个北方来说呢，鞭长莫及，管理上就不是很方便。所以怎么办呢？干脆把都城迁到北方。你看北京的这个位置也非常的好，咱们做的这节目叫京津冀是吧？你看北京的地理位置有多好呢？北面有这个燕山山脉，然后西面是太行山的余脉，北京人习惯称之为叫做西山。对吧？然后南面是华北大平原，东边还挨着渤海很近。 哎，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天然的这么一个建都的一个好的地方，而且控制东北、北方和西北都很方便。所以当时朱棣就下定决心要把他的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那么既然有了这个想法，那他的陵墓是不是也修要修建在北京？所以永乐五年皇后去世之后，修陵的问题就提到了这个议事日程之上。 嗯， 所以这个时候皇帝就开始派人在北京周边地区开始选陵了。但是我们要说一点啊，这个选陵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嗯，对，因为他们讲究比较多嘛， 对，是这样 啊，而且也是为了以后还得整个都得迁过来呢，所以这个选陵确实，那这过程，我估计这个过程啊，这个里面呢有很多的细节，很多的故事，这得您才知道， 是的。这个当时朱棣在选陵的过程当中啊，他也派了好多人去这个北京周边地区去看找啊，找这个吉壤、啊、好的地方。 嗯， 那么你比如说他去了这个京西啊，北京的西面， 嗯 啊，像门头沟啊，包括玉泉山呀、潭柘寺啊，但是看完一圈之后呢，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就是让他觉得满意的地方。那么一直到了永乐七年的时候，他才发现在北京昌平天寿山的这个脚下有这么一块风水宝地，哎，这个地方建陵是非常好的。 嗯 啊，当然了，这个如果你有机会你去十三陵的话，你可以问跟当地的老乡去聊一聊关于这个朱棣皇帝显灵的这个神话传说和故事也非常的多 啊。 然后我们这个民间的一些传说呢，这个说的神乎其神。 嗯， 比如说是谁帮他选的这块风水宝地，有人说是这个铁冠道人啊，有的人说不对啊，是朱棣身边的一位著名的谋士，就是我们知道那个道眼和尚姚广孝。 哦，但是这个是史实上没有确定出来的，是吗？ 对，那么我们也翻了相关的一些资料，比如说这个《明太宗实录》啊，《明太宗实录》，还有这个《赣州府志》，像这些的记录当中呢，哎，说到真正是帮皇帝来选陵的这个人是谁呢？是当时礼部尚书赵弘，还有他率领的这个江西的一些术士，比如说像廖君清，哎，这个人。 嗯， 帮皇帝来找到了这块风水吉壤。 嗯 啊，当然我们说除了这个龙沙水穴像满足了他建陵的这些条件之外呢，昌平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好处，在这儿咱们也多说一句，然后下次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十三陵的同时呢，还可以再多看一个景点。哎，这是哪儿呢？就是离着北京的长城非常的近。 嗯， 你看正常情况下如果不堵车的话啊，我们开车差不多有40分钟左右就能到达北京这个长城啊，居庸关长城 啊， 还有八达岭长城。 嗯， 那么我们知道长城是什么？长城是明代一条重要的国防战略线。 嗯 啊，皇帝把陵修在了长城的边上，说这意味着什么？那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皇帝的陵区在当时来说都有重兵去把守。 嗯， 对吧？也就是说朱棣呢，他不光是一个皇帝，他更是一个这个杰出的一个军事家、 嗯、 哎，他考虑到了当时他的这个战略国防线的这种要求，如果一旦这个长城的战事升级的话，他可以直接派他的守陵部队去增援。 嗯， 哎，所以在打仗在战争上面他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而且皇帝的祖陵啊都设在了这个地方，那你说明朝下面的这些皇帝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个地方当成一个重点来看待？ 嗯， 所以他不光是有这个符合他的这个选陵标准，他还有这个军事作用。 嗯 啊，有这个军事作用，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后来到了清代这个康熙的时期的时候，康熙皇帝啊曾经特意给这个成祖皇帝朱棣提了四个大字。 哦， 啊，作为这个 几百年了还给提个字， 哎、对 啊， 啊，我估计可能也是同行之间彼此的一个欣赏，都是皇帝嘛，对吧？哎，他觉得你做的很了不起。 嗯， 这四个字叫什么呢？叫做远迈汉唐。 哦，这评价还是挺高的， 啊、是远远超过了汉代和唐代的这个皇帝、 嗯，但是还是被他给取代了 啊！对啊，所以他可能也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这种优越性，是吧？ 没错，没错。 哎，所以从朱棣开始，那么选好陵之后，在这个地方开始给他修建这个陵墓了。 嗯 啊，当然了，最先下葬的人是谁？就是他的皇后。 嗯， 可以算一算，中间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 嗯， 皇后还在南京停放着呢，是吧？ 嗯， 从南京给他运到了北京，安放在这个十三陵的长陵当中。 嗯， 所以整个十三个陵，我们说第一座陵墓是谁？是长陵，就是为朱棣皇帝、成祖皇帝的陵。 嗯， 这个当然入住这个十三陵的第一位主人是谁？是他的皇后徐氏。 哦，是他皇后。 哎，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今天一般要去的话，那肯定都是想进入到皇帝的地下宫殿去看一看。 嗯，对， 前几年我们也知道关于皇帝陵墓的这个话题的小说和笔记是非常的多，所以很多朋友可能都非常的感兴趣。 嗯， 那么如果你想进入皇帝的地下宫殿去看一看的话，那你就只能去十三陵当中的定陵了。 嗯，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定陵呢是整个十三陵当中唯一一个被挖掘出来地下宫殿的陵墓。 嗯， 啊，所以我们可以下楼梯进到里面去感受一下。 很深， 哎， 很凉快， 很深很凉快啊。在地下27米的位置， 嗯， 3927啊，差不多9层楼的一个深度吧。 嗯嗯，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目前为止呢，就是它，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的这个地下宫殿的一个形制是什么样的。它整个的地下宫殿的面积呢是1195平方米， 嗯， 有5个部分组成，中间有一条中轴线，啊，这个分为前中后， 嗯， 这5个殿，然后两边有左右两边的配殿。 嗯， 哎，是这样一个形制，类似于像一个英文字母的一个 T 字形，但是它的左右两侧呢，又增加了2个配属的建筑，就是左右的配殿。 嗯， 哎，当然有人说，这个它之所以修建成这个样式，也是仿照着紫禁城的格局来设计的。那我们都知道，紫禁城有一条很明显的中轴线，所以刚才我们说到，它定陵地宫里这个前中后这三大殿呢，哎，有学者就认为代表的是乾清宫、交泰殿和后面的坤宁宫。那么左右两边配殿对应的是哪儿呢？就是紫禁城当中的东西六宫。 哦。燕林这个朋友他说了，他说这个灵恩殿呢是供奉帝后神位和举行活动的大殿，也是明代皇帝中保存最完整的。殿内有60根金丝楠木的木柱。 对， 同时还给您提出了一个问题。 嗯， 他说是明朝，朱厚照的康陵对外开放了吗？ 哎，是的， 已经 康陵。 什么时候开放？ 就是今年吧，应该。 哦，今年开放， 对，也是前一段时间。 哦， 啊，因为我正好前一段时间上那里头就拍点东西， 哦， 然后正好这个听到工作人员说康陵开放了，但是他需要的是提前预约。 哦，这就是您刚才说提前预约。行，咱这一会儿再提康陵的时候呢，您再细致的跟我们来说一下。 好， 啊， 好，好， 好，咱们还是先说这个，继续来说地下宫殿的事儿， 嗯， 因为确实十三陵当中它只有这一个可以看。但是看完之后呢，我们也是，我看过视频，但是没去过，感觉挺震撼的。 是，是非常震撼。那么这个定陵呢，是咱们国家解放之后第一座主动去挖掘的这个帝王陵墓。 嗯， 啊，当时在1955年年底的时候， 嗯， 当时要挖掘这座陵墓，当时的这些学者像郭沫若呀、吴晗呀， 嗯， 哎，他们建议挖掘。有人说为什么要挖掘这些帝王陵墓呢？ 嗯， 其实你像做历史研究的人，可能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这个历史怎么去研究它。 怎么去研究？ 怎么去研究它 啊？那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要翻阅一些资料、一些档案，是吧？ 嗯， 但是如果完全靠这些文字的档案资料就判断这个事情的真伪，这其实是不具有说服力的。 嗯， 哎，所以外国人在这个做历史研究的时候，当时提出了一个概念啊，叫做二重证据法。 嗯， 哎，也就是说，既要有文字的记录，同样还要借鉴于这个地下的一些出土的文物来佐证事实，啊，所以这类似于像什么呢？就像我们今天那个侦探在那个这个破案的时候，啊， 这就好像是不是相当于，比如说文字记录相当于人证，文物相当于物证， 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吧。但是当然现在做这个研究的话，我们强调的是叫做多重证据法， 嗯， 要有更多的证据，包括帝后的遗骨，像这些我们都可以这个通过一些现代法医学的鉴定， 嗯， 啊，你比如说当年光绪皇帝啊，这个当时这个清朝的皇帝光绪皇帝的遗骨保留下来的时候，通过这个现代法医学的鉴定，就发现他的那个遗骨当中砷超标，就是我们所说的砒霜啊， 嗯， 啊，这个超标。那我们说一个正常的人肯定不会吃这些东西的，哎，所以他就给我们找到了一个方向。那他的死亡呢，肯定是人为的去给他害死的。 不一定吧？是不是他们那时候喜欢吃个丹什么的，是吧？ 那不过我们没有看到说他有炼丹的这个习惯，而且炼丹的主要的材料，那也是以这个汞啊、水银啊、朱砂呀，啊，这些为主。 哦， 哎，你正常谁没事吃那玩意儿？ 那是，那肯定是，啊， 但是问题又来了，那具体是谁害死他的呢？这还得有在下一步的去研究。 嗯， 但所以我们说这个定陵的这个挖掘，其实当时也是为了去更多的去了解明朝的历史。 嗯， 不过当时最早挖掘的时候，并不是想挖定陵。 哦，那是想挖， 而是想挖谁呢？想挖长陵。啊，为什么挖长陵呢？当时在这个这些学者递交的报告当中也说到了，因为长陵是整个十三陵的第一座陵， 嗯， 对吧？它的主人是朱棣， 嗯， 那么也是明朝历史上重要的一位皇帝。那么作为祖陵来说呢，推测它里面的陪葬品会非常的丰富， 嗯， 那么这些陪葬品一旦出土的话，对于明史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证据和方向， 嗯， 啊，那么这个意见呢，在55年底当时上报， 那么后来得到批示之后呢，得到上级领导的同意之后呢，就决定组织这个挖掘队，要决定要挖掘这个长岭。 嗯， 啊，但是我们说挖掘不是我们想象的说走去挖去，拿着铁锹就去了哈，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也要考虑到它这个对整个文物的一个保护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当时在挖掘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我们先要寻找这个进入地宫的那个隧道的入口。 嗯， 哎，进入地宫的入口，但是整个长陵的规模因为太过宏大啊，当时呢因为这个也没有那么多的经验，所以大家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发现这个长陵呢我们始终找不到这个进入地宫的这个隧道的这个线索。哎，说那这怎么办呢？哎，当时呢这个考古队员就去了这个长陵旁边的这个就是这个县陵啊，县陵。这个县陵的主人是谁呢？是朱棣的儿子啊，仁宗皇帝朱高炽的陵墓。他在位时间比较短，只有十个月左右，就不到一年的时间，所以他的陵墓的规模呢也相对较小，而且从这个时间的角度来说呢，距离长陵朱棣的这个时间也很近，因为毕竟是他的儿子嘛， 嗯， 是吧？哎，所以当时这考古队员就建议说，那要不然先拿这个县陵先试一试，规模又小，可能找这个进入地宫的入口就相对来说方便一点，而且距离的时间也比较长，对吧？ 说不定能找到什么线索呢？ 哎，说不定能找到线索，所以当时就从这个县陵想去看，但是这个县陵找了一圈之后也没有发现进入到地宫的入口。 嗯 啊，所以怎么办呢？后来据说呢，当时这个周边有这个老乡就反映情况，说这个十三陵当中的某座陵，具体哪一座他也记不太清楚了。 嗯， 哎，这个宝城的城墙上面有坍塌。 嗯， 哎，就露出来一个洞。这个洞当年在解放之前啊，这个说当地的土匪那个绑肉票的时候，还把人塞在那里头了。 哦， 啊，老乡然后躲那个日本人的时候呢，也藏在那里面了。但是具体是哪个呢，就他记不住了，所以当时这个考古队员呢就全面的去寻找啊，结果当时那个考古队长赵其昌他就来到了这个定陵。 嗯， 在定陵考察的过程当中，无意中发现定陵宝城的城墙上面有坍塌，得露出了一个黑洞。 嗯，误打误撞就发现了他了。 哎， 好啊，我们这个上半时段呢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呢继续跟着房博一起去看十三陵。 李大钊，字守长，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889年，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 追忆李大钊足迹，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京津冀之声推出6集微视频专题片《红色京津冀：李大钊的足迹》，欢迎登录微博搜索追忆李大钊足迹，收看系列微纪录片。周五、周六、周日每晚8点接力推出，敬请关注。 京津冀之声5月26日优化调整节目播出时间， 上午7点早安京津冀开启早间新闻板块， 下午5点乐行京津冀新干线为您提供傍晚的资讯服务， 文化休闲， 创新创业， 求职求学， 乐山乐水， 宜居养老， 我们都在 京津冀之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回首只为这

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于越。 大家好，我是房博。 那上半时段呢，我们聊了很多的关于十三陵它的来历等等的一些事儿。希望大家呢，在这个炎炎夏日，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的。当然还有一个前提，如果您对十三陵感兴趣的话， 是的， 可以结合着房博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些文化、这些故事，再去看一看十三陵。那其实，在这个下半时段开始的时候，我首先想问您一问题。 哎，您说， 这个每个皇帝他在当皇帝的时候，是马上就要开始在十三陵那儿准备自己的那个陵墓吗？还是说有人就替他操办这个事儿？还是说 有些是这样，有些是这样， 因为有的时间长，有的在位时间长，在位时间短呢。 对，有的时间长的话，他会就提前做这个准备。 嗯 啊，这个还有些呢是在位时间很短， 嗯，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是这个驾崩之后， 嗯， 他们的这个子孙后代，然后或者他的接班人来帮他修这个陵。 嗯， 当然在这个修陵的过程当中，这就有大有小了。 嗯， 那么你比如说正常情况下，我们说最大的陵应该是这个祖先的陵墓是吧？ 嗯， 长陵，然后紧接着按照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顺序来说，这个县陵啊， 嗯， 是第二座陵啊，长县、景玉茂、太康、永昭定，这么着一个一个比一个小， 嗯， 对吧？但实际通过我们的观测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十三陵当中最大的陵肯定是这个长陵， 嗯， 那么紧接着比长陵再稍微这个小一点，仅次于它的是谁呢？是永陵。永陵的主人是谁呢？明朝中叶的一位皇帝，明世宗嘉靖皇帝，这是他的陵墓。 嗯， 他在位的时间也比较长，在明朝的历史上，他在位的时间排名第二，他在位45年。 哎呀，这在位时间长，对应的十三陵当中的这个陵墓就大。 其实也不尽然 啊， 除了有时间是一个方面之外呢， 嗯， 还有跟皇帝个人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没错，没错。 哎，按照祖制来说，应该是这个子孙后代的陵要比祖先要小一些，对吧？ 嗯， 但是有些皇帝呢，敢于打破惯例， 嗯 啊，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我想怎样就怎样啊，所以他们修的时候呢，规模的会甚至超过前代，甚至还要大。 嗯， 哎，所以第二个是这个永陵，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定陵。 嗯 啊，定陵的主人是谁呢？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陵墓，他在位的时间呢是48年， 嗯， 比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世宗，也就是他的爷爷，又多了3年。 总是感觉好像万历年间发生了很多的故事， 可能主要的一个原因也加上他在位的时间比较长吧， 嗯 啊，也确实他所处在的时代呢，正好是一个王朝的末期， 嗯 啊，而与此同时呢，这个也发生了很多的大事情啊，你比如说在他的这个东北地区，这个女真人建立的一个政权在逐渐的崛起， 嗯 啊，包括这个万历时代的三大征啊，等等等等，这有很多的事情。啊，都可以有机会吧，有机会我们可以去再聊一聊万历皇帝哈。 嗯， 那么这个万历皇帝的陵墓呢，就是他当时生前的时候开始修建的啊，建成于呢万历18年，然后他去世的时间是48年， 嗯， 中间的跨度有长达30年。 嗯， 哎，这个时候我就想问您一个问题了，你说这个地下宫殿都建好了，是吧？万历18年建好了， 30年干什么是吧？ 哎，这30年干什么？ 当兵教不太合适，不太合适。 那是皇帝的级长 啊，对对对， 他会不会 扩大呀？ 当然，他所谓的扩大地宫是没办法扩大的，都已经建好了。 嗯， 那么他的地面建筑呢，他可能会再去扩一些。那所以你看，这个定陵和永陵，当然现在是看不到了啊。他们跟其他的那十一座陵没说错，对， 嗯， 那11座陵的区别是什么？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在陵区的外侧有一圈外罗城， 嗯， 但遗憾的是这个外罗城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 嗯 啊，所以当时定陵这个外罗城的这个区域加起来的话，它的面积18万平方米，规模还是 哦，那还是相当大的， 对，还是很大的。当然，它之所以修这么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恐怕只有他个人才能知道。 嗯， 所以面对的他的这种状况，当时的这个礼部尚书有这个官员给他这个写信，就是写建议嘛，提建议就说。您看，您怎么修的比您的祖先还那么大呀，是吧？ 嗯。 但是万历呢，对于这个态度呢是留中不发，啊，意思就是你哪那么多为什么呀？我想怎样就怎样，对吧？没有那么多个为什么，整个一10万个为什么， 嗯， 哎，我就修了， 哎，那么长达30年的时间呢，他会把地宫提前先封闭， 嗯， 等一旦皇帝这个去世之后，驾崩之后，再把定陵地宫挖掘出来， 嗯， 哎，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说这个在挖掘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在挖掘那个探沟的时候，我们从里面挖出了一块小石碑， 嗯， 这石碑上写着字儿。叫什么呢？叫此石距金刚墙前皮16丈，深3丈5尺。 啊，这是字碑上的字吗？ 对，这个是石碑上提供的这么一个字。所以当时的考古队员就觉得很奇怪，说：“哎，为什么我们挖着挖着还能挖到这么一个指路的一个小石碑呢？莫非这是古人为了防盗，对吧？故意迷惑我们的吗？”但是后来通过分析的话，就发现哦，其实这不是为了迷惑的。 嗯 啊，这就是古人刻意留下来，为的就是便于打开地宫的时候方便。 可是古人为什么还会，或者说希望，或者说认同别人以后打开这个地宫呢？ 哎，当然这个是给谁留的啊？他没有想到给其他的人留着， 嗯， 他是为了他施工方便。那我们得说一下啊，你看皇帝驾崩之后需要安葬是吧？ 嗯， 那么安葬的这个时间呢，这个我们说良辰吉日啊，是吧？那么这个是谁由谁来挑选呢？由礼部的官员挑拣，比如说某年某月某日，我算出这是好时间啊，皇帝安葬的时候是非常好。哎，那我的工作完成了，接下来具体施工的人是谁呢？就是工部。 嗯， 你们去施工，对吧？那么工部的这些工匠们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内把这个地宫给打开，保证皇帝能够在礼部算下的这个良辰吉日给他安葬。如果万一你半天打不开， 哎，有道理， 对吧？耽误了皇帝下葬的好日子，这怎么行呢？ 嗯， 是不是啊？那皇帝肯定这接班的皇帝啊，之前的皇帝 不会放过他的、啊、 那肯定是不高兴的呀， 嗯， 是吧？所以他是当时我们也分析到，这也就是为了当时这些工匠打开定陵地宫方便的时候，他留下了这么一块石碑。 嗯， 但是我们得说一个问题啊，定陵的主人是谁？刚才我们其实提到了是万历皇帝， 嗯， 但实际上我们发现，在地下宫殿当中，不只有万历皇帝他的遗体。啊，还有他的两位皇后孝端皇后和孝敬皇后，所以整个定陵呢，实际上是万历皇帝和孝端、孝敬两位皇后三个人的这个陵墓。 嗯，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那个石碑哈，我们再多说一句，就是什么呢？这三个人不是在同一天去世的。 那应该不是 啊，对吧？哎，那不可能算得这么好， 对，不能那么准、啊、 是吧？哎，但是呢，他们是在同一天下葬的。 嗯。 哎，在同一天下葬的，所以这个当时为什么还能留下这个小石碑？那我个人分析，那可能工匠们做事情的时候也不能做绝对了， 嗯， 对吧？你自己要给自己留一个后路啊，万一哪天接下来的皇帝需要说再打开这个定陵的话，那你同样还要在第一时间得方便的打开， 哦， 所以留下了这块石碑， 嗯， 留下了这块石碑。那么没想到这块石碑呢，也为我们打开了定陵地宫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向和参数。 嗯 嗯，我们按照这上面的数据，它的方向提供的确实就最后打开了整个定陵地宫，进入到地下宫殿当中了。 嗯，好，那看来是不是那其他的12座啊，其他12座是不是还没打开？ 还没有，还没有、 啊。那可能也有这种小石碑。 应该是这样 指路的这种，看来 是这样， 可能是他们的习惯。 不光如此，就是后来我们在整个这个平整这个定陵的这个保城墙的时候，我们发现，在保城墙的里面也有一些关于一些数字，包括一些方位的一些提示。 嗯， 啊，比如说左道、右道，就进入到左右配殿的通道， 嗯， 这个隧道口入口，然后有相关的这些提示。 嗯， 有这些提示，工匠们也是为了自己工作方便啊。 嗯， 对吧？所以你看，古人也是这样做事情的时候啊，真的是要留有一定的这个余地和这个给自己留一条路，对吧？ 嗯、没错，嗯，那因为这个很珍贵啊，因为它只开发了、只挖掘了这一个， 对， 这一个后面有什么故事呢？就是它包括这三句。一个皇帝两个， 那就太多了、 啊、 那就太多了。这个从这里面出土的文物吧，近3000件。 嗯， 那么说每一件文物让我们去了解万历皇帝，了解明朝的历史，都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包括刚才我们说到那块小石碑，如果我们去定陵的这个定陵里面的两个这个陈列所的话，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应该是在他那个1号的那个陈列馆里头， 嗯， 我们还能看到啊，但是很不起眼，在旁边的墙角放着。那么如果按照今天的时间来都缺少的话，肯定没有时间，所以我们只挑一两件比较有代表性的。 嗯， 比如说有这个万历皇帝的这个戴的这个金丝翼扇冠， 嗯， 啊，用黄金 皇冠，就是、 啊、皇冠、 啊、 黄金编制而成的这么一顶帽子。当时出土的时候呢，这顶金冠呢是在他的棺椁里面。 嗯， 现在可以看到那个定陵挖掘的那个纪录片， 啊，之前我说这个问题的，还有人说我看就是从皇帝脑袋上拿下来的，那我估计您可能看得不够仔细，啊，包括这个定陵的这个挖掘的这个报告上面也写记录的都很清楚， 嗯， 他当时是在皇帝的棺椁当中发现有这么一个圆形的木质小盒子，当这个盒子都已经腐烂了，然后呢，这里面就露出了皇帝的这顶金丝衣衫冠。 哦，就是他不是带着的， 他没有带 旁边的， 他没有带着，所以围绕着这顶这个皇帝的这个金冠呀， 嗯， 有机会你去看看这个实物展出的话啊，在那个里面有展出， 嗯， 哇，做的非常的精美啊，0.2毫米的金丝编成的， 嗯， 啊，那种帽子啊，非常的漂亮。 那也应该是那个时代的手工艺的一个极致了， 极致，而且它的那个焊接的工艺。我们也发现那个焊点都很好的就给隐藏起来了， 嗯， 啊，然后这个他的那个帽子，我记得应该是826克，800多克吧， 哎，挺轻的， 啊，还行， 嗯， 啊，有的人说这个800多也挺沉的了， 金多， 但是你看你得怎么比，要跟皇后的那个凤冠的话相比较起来呢，皇后那个凤冠我记得是2000多克，更 沉，4斤多呀，戴脑袋 更沉，更沉， 那这是受得了吗，皇后？ 哎，所以说呀，你看这皇帝的帽子也不是轻易能戴得动的， 是 吧？ 是。 当然，关于这顶金冠的使用，今天在学术界上也是有很大争议的。 嗯， 有很多的学者认为这个可能就是皇帝生前使用过的。 嗯， 但也有一些人呢提出了反对意见啊，包括我前一段时间在聊这个网上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有人也批驳我说这就是皇帝死后的陪葬品，这是冥器，这不是活着的时候带到的。说实话，我们现在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 嗯， 啊，虽然说这个有人就说怎么没有证据啊？皇帝的画像上那就是证据啊，是吧？那皇帝的画像，那个是带的黑颜色的那个乌纱的那个衣衫冠，不是这种金版的呀，对吧？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所以他说这个的时候，我就乐了。为什么乐呢？最简单一道理，今天你拍照的时候，不是还得 P 图呢吗？ 嗨，哎，不光是 P 不 P 图，谁还没几顶帽子呀？对不对？ 哎，是。 比如说他，我觉得可能他上朝的时候戴着黑色的，是吧？平常可能戴金色， 包括我看到那个大明会典当中， 嗯， 也没有关于说到这个金的这个顶金冠的相关的记录， 嗯， 但是呢，我们也得说一点，有的时候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对吧？ 嗯， 万历皇帝又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这么一个人，那保不齐没准他生前就戴过，所以对于这顶金冠是他生前的时候使用的，还是他去世之后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陪葬品在那个世界使用的， 啊， 我们没办法做一个明确的定性， 嗯， 啊， 总之这就是他的，并且很珍贵，啊， 对，非常的珍贵，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真的一定要去看一看，感受一下中国这个古代这个工匠的技艺啊。 嗯， 我们老说大国工匠，什么叫做大国工匠？从这些文物上我们都能看到，而且能看到那个时代的技术真的很了不起。 嗯，没错啊。那刚才您也说了，皇后的那个是4斤多， 哎，皇后的那个是凤冠， 那也是金的吗？ 它就不是金的了。不过同样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也非常的讲究，它其中用到了一种工艺叫点翠。 嗯， 点翠工艺。什么叫做点翠工艺？当然现在说说很残忍啊，就是用翠鸟这个背部的那个羽毛。 哦。 而且还得要这个翠鸟活着的时候取。 哦， 啊，我们说死了以后取不行吗？那样的话，它可能血液凝固之后，就导致它的那个羽毛的那个光泽度就没有那么亮了。 嗯， 所以想想也很残忍， 挺残忍的， 很残忍。 嗯， 啊，所以这个我们看看就可以了。 对， 是吧？ 这个技术失传了，也就失传了吧。 啊，对，但是你能看出它很奢华， 嗯， 很奢华，包括镶嵌了大量的宝石。 那它的这个是带着的吗？还是也是放在旁边的？ 嗯，这个当时有发现有带着的，然后也有这个陪葬在里面的， 嗯， 啊，陪葬在这里面的，啊，所以他的这些文物的出土啊，我们不光是研究当时的状况，然后对于整个的这个明朝当时的这个技术啊和一些状态，都可以提供了一些很重要的证据， 嗯， 所以特别希望大家有机会要去定陵的话，一定好好的， 嗯， 先别着急去地下宫殿去看。有人说我一定要去看最神秘的地方，那个可以去看，但是你可以看看两边它那个陈列馆里的一些展出， 嗯， 非常的好啊。其实不光是这个文物，包括整个皇帝的这个遗体的形制，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这个研究的这个方向。 嗯，那这个应该是看不着的吧， 啊， 看不着实物。 对对对，现在这个没有保存下来，这个比较遗憾哈。 嗯， 但是当时我们把这个棺椁出土之后，我们看到这个万历皇帝去世的这个姿态，就是他这个遗体的摆放形式，也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他跟正常人不一样吗？不是， 真的不一样， 平躺着的， 真的不一样， 坐着。 也不是坐着， 不太合适， 啊，也不是坐着的啊，也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 趴着的， 平躺 的， 也不是趴着的， 侧卧， 它是侧卧式， 哦， 真是错过。 刚才咱们上节目的时候，我给你看到那张图了，是吧？哎，所以大家这个有机会可以查一些相关的资料去看一看，它是侧卧式的，头朝向这个西北，脚朝向东南方向，然后右臂呢枕在了头这个头的下面，然后左手呢搭到了胯间， 就好像是睡着了一样。 对，侧卧式的，而且他的手里头还拿了一串念珠。 哦， 所以关于他这个姿态的形式也给大家提供了很多想象的空间。 嗯， 比如说为什么皇帝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平躺直卧式的，我们查阅了一些明朝的史料，当中也有一些记载，就说这个皇帝当时去世的时候，他的遗体从北京抬到昌平的过程当中，这个由于这个棺椁比较沉呀，抬棺的这个杠子和绳子发生了断裂，导致他这个棺椁这个落地，所以有人说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么着摔了一下，所以导致一下这里面的这个遗体就侧翻了。 那这个太不小心了。 但实际上我们发现它并不是这样的。那么也有人说故意把它摆成这个样子是对照着天上的北斗七星。啊，但是也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说它这是按照这个佛祖的这个样式啊，这种卧姿摆放的，而且他手中又拿了这么一串这个念珠。 念珠啊。 对，所以你看这个也让我们成为了一个研究的一个方向。对吧？具体为什么它是这个形式的，还得有待我们去好好的去研究研究。 我们节目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那最后这点时间呢，要不您跟我们说一说刚开放的这个康陵，以及去十三陵还有什么好吃的？ 好吃的哈 啊， 这个康陵呢是需要提前在网上预约的。我虽然没去过啊，但是根据我的了解，可以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具体的你们可以看一看相关的这个官方的网站。它首先第一是需要提前预约的，然后它的票价呢是100元， 100块钱。 对，基于其他的那些票来说就比较贵一些啊。 嗯， 那么它这100块钱包含什么呢？除了有参观之外，因为它目前还是以一个文物单位对外开放，所以它会有相关的工作人员陪伴着你。然后当然一边在参观的同时会给你介绍这个地方，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呢，它这个门票据说还包含了一顿饭，就是康陵村旁边的春饼宴。 春饼宴， 哎，春饼宴 听着就挺好吃的。 我之前还真去过一次，当然不是去康陵的时候，就吃过这春饼宴啊。我发现太神奇了，在我传统，在我传统印象当中的春饼，无外乎也就加那么点东西，是吧？ 对啊。 但是这里的春饼可加一切。 啊，可以加一切 啊，加的东西很多 哦。那确实有机会可以去尝一尝。 对，所以您在十三陵游玩的同时，如果去康陵，在了解明朝的历史、去认知这些帝王的同时呢，还可以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哎，我觉得这个， 那我觉得这个票价还是值的。 哎，对，还是值的。不过有一点啊，一定要注意，就要提前一天预约。哎，之前我们也发现有一些朋友这个现场去了，说现场订行不行？来不及了，所以只能很遗憾的再回去了。所以我们别给自己这个事情给耽误了。 对，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养成这样的一种习惯啊，除了十三陵之外，北京去其他的地方，比如说一些展呐、或者是一些文物古迹啊， 对， 最好也是看一看是不是需要提前预约。 没错，基本上现在很多的博物馆都是这个样子，需要提前预约。 好，那接下来请您跟我们来这个介绍一下康陵里面都有什么。 康陵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开，就是它没有被挖掘出来，所以我们只能看到相应的一些地面上的一些 建筑。地面上， 不过我们也能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因为一般一个陵墓的话，它都是这个有这个碑楼、明楼，然后和后面的这个宝城，然后宝城的上面是它的封土堆，然后组成的。但是如果你去康陵看的话，你会发现它的那个宝城的城头非常的小，几乎跟地面持平，然后周围的一圈。这个围着那个宝城墙，就封土堆非常低非常低，因为他的这个陵是后来接班的这个皇帝给他修建的，是谁呢？就是武宗皇帝的这个堂弟，哎，世宗嘉靖，所以有的人就说你可以看他这弟弟对他哥哥也不太好啊，哪有修这么小的一个封土堆呀、是吧？你像其他那些陵墓，好歹那个封土堆还可以是吧？当然私陵除外，私陵的主人是谁呢？是崇祯皇帝，那个咱们别算，就正常情况下。那个十二座陵墓的封土堆都比较高大，但十一座陵墓那个封土堆都很高大，但是这个就相对来说就 有点小， 小一点，所以就也能看出了一些这个就是当时这个武宗之后世宗对他的这个哥哥的这个态度。 对啊，按说弟弟确实一般不如儿子，你知道吗？ 哎，是啊，是啊，有的时候儿子也指不上。 对，所以还是这个。自己在位时间长的那几个， 哎，没错， 打脸的比较， 哎，能够保质保量。所以当年这个明朝的一些史料记载说，这个定陵这个地宫这个竣工之后，万历皇帝还带着自己的官员去里面去视察，还而且在里头还组织 party 喝酒。 这个我其实还想问您来着，就是他们在自己修建的过程当中，他们自己会去参观吗？或者说他们会去再去？ 他会视察相应的 祭奠祖先吗？ 对，他们都是借着去祭祖的同时， 嗯， 你要单独跑一趟不值当的， 嗯， 对吧？也事出无名，往往都是在借着祭祖的同时， 嗯， 然后查。这个考察当地的一些这个形势， 嗯， 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风水宝地， 嗯， 对吧？整个的一个区域里头，哪个地方比较适合为他百年之后修建这个给养方便， 嗯， 他会事前的看。万历皇帝当时也是这样， 哦， 他在祭祖的时候，然后他也考察了当地的一些这个地理的形制， 嗯， 然后最后选择在这个地方，当然也是由他下面的官员给他推荐在这个地方 哦， 哎，然后竣工之后他要去视察，当然这个只是地下宫殿竣工，地上的建筑还在后期的施工当中。 嗯，其实你看这个明结束之后，清朝 嗯， 他就在自己的身边，这十三陵他能保存下来，我觉得也挺不容易的。 嗯， 因为里面有很多的 清代早期的时候，这个顺治朝的时候，这个当时对这个十三陵也进行了破坏。 嗯。 报复性的破坏， 报复性破坏， 报复性破坏， 毕竟是刚开始嘛。 这是之前的一个仇恨，就是明末的时候，当时这个后金的这个政权逐渐在这个发展， 嗯， 所以当时有官员就给皇帝出主意，明朝的皇帝出主意，说为什么这个后金厉害啊？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风水好， 嗯， 他们当时这个之前的这个金的这个陵在这个北京京西方向， 嗯， 说你要想破坏，想让给他们打垮了，就必须把他们的祖陵全给拆了， 嗯， 所以当时皇帝就听了这个话以后，就把这个京西的这些金代的这些陵全给拆了，然后还给人上头修一个那个关帝庙， 嗯， 以示震慑。 哎呀呀呀！ 所以后来这个，当然这是后来乾隆皇帝在他的一些这个实录当中透露出来的。 嗯， 所以多尔衮进到北京之后，进行了这种公开的报复。 嗯， 但是到了乾隆后期的时候，乾隆皇帝为了缓和这种民族矛盾， 满汉之间 满汉之间的这种民族矛盾，又拿出钱来给他进行维修。但是修归修啊，我们要说一点，他也是拆大改小，本着尽可能少花钱多办事儿的这么一个原则。 嗯， 所以从规模上，原来相比明代的时候，缩水了。 嗯， 缩水了。但遗憾的是，在民国时期的时候，这些陵墓也有遭受的一种破坏。所以你今天去定陵的时候，你发现它的地面建筑已经没有了， 嗯， 像陵恩殿就没有了。 哦， 那长陵能保留下来，我们说也真的是不易呀。 是是是啊，有很多的遗憾，但是呢，也得感叹于现在我们留下来了如此怎么说厚重，并且呢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瑰宝。 对，也让我们去了解了古代帝王的这个墓葬文化呀。 嗯， 这个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方向。 嗯， 我们说古代的皇帝叫做什么？视死如视生嘛， 嗯， 活着的时候啥样？死后还得保持那种奢华的那种状态。 嗯。没错啊，今天还是收获满满的。我们跟随着房博去十三陵，大概的看了一眼。其实如果呀，这个让他敞开了说的话，我觉得其中的一个说个一两期节目，应该是什么问题都没有的， 可以做一个系列了。 对对对对对， 是吧？但时间有限。 啊，也是希望呢，大家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因为确实是我们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您可以去看一看。趁着夏天，那个地方确实还挺凉快的。好，那今天呢，节目大概就是这样，感谢房博， 也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上听到我们每期节目的重播。我是于越，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李大钊，字守常，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889年，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 追忆李大钊足迹，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京津冀之声推出6集微视频专题片《红色京津冀：李大钊的足迹》，欢迎登录微博搜索。追忆李大钊足迹，收看系列微纪录片，周五、周六、周日每晚8点接力推出，敬请关注。 京津冀之声5月26日优化调整节目播出时间， 上午7点，早安京津冀开启早间新闻板块， 下午5点，乐行京津冀新干线为您提供傍晚的资讯服务。 文化休闲， 创新创业， 求职求学， 乐山乐水， 宜居养老。 我在京津冀之声， 我们都在京津冀之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敬请关注。 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时间18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6兆赫， 调频1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